成名就，必须功成名就，必须功成名就，厉害我的领口，最原始的欲望化作力量在我心头，必须功成名就，你问我应该咋个办，我说现在赚500万，金银财宝我身上穿，钻石王牙齿高都安，越深层的人表达越是肤浅，是为了让人容易听懂，越是肤浅的人越装深层，他让人以为他懂，你看我表达单纯又更出名，不当一般人，我从别人藏到前人在中，前人藏到万人上进心，让我不能安分，我的去想开罪人，反正只有命令双手，真让我觉得活得不算太残忍，如果有一天我啥子都不得了，至少我要有命和钱拿给我去挥霍，他开的花花世界想必代替眼泪在追过，为了想拒绝的画面绝不配合，必须功成名就，必须功成名就，必须功成名就，必须功成名就，必须功成名就，厉害我的领口，最原始的欲望化作力量在我心头，必须功成名就， 除了挣钱其他时候都在花，我和 TY 从成都到台北破了 on the block， half boy half god， 有我的歌在先号，我们胃口很大，几千几百万都装得下， 必须功成名就，厉害我的领口，最原始的欲望化作力量在我心头，必须功成名就，